用镜头捕捉生活的变化，用文字聚焦世界的关注。 FM 九十二点三 ，AM 七七四，北京外语广播。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想在这个清晨向所有留在北京的朋友们发出慰问，向所有出去玩的朋友们发出羡慕嫉妒恨的声音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发现今天已经来到了国庆假期的第四天，10月4号的珊珊。要提醒大家，我们的8天的假期今天是正式的已经过了一半了，不是为了一早上就吓唬您，只是为了一早上恐吓您。 什么呀，而且今天是中秋节哈、啊、就是又是这个国庆长假已经过了一半的日子，又是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可以一早有个好心情。 中秋快乐，赏月快乐，吃月饼快乐。 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是 FM98.2 AM927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有很多精彩的有趣的内容在等待大家。 嗯，没错，那赶紧进入今天的 好奇头条号。 那在好奇头条号之前呢，想要问珊珊一个问题。 你说。 那就是今天是 我不听。你说嘛，你说嘛，是不是？ 我不听。 你说。 想问的问题就是， 哎呀，怎么有一二三不同人的感觉？你说吧。 Okay， 我想说的是，在中秋节，除了赏月和吃月饼之外，还有什么样特殊的安排呢？ 唱歌，明月几时有吗？嗯，总得唱吧。 来吧， 明月几？好的，唱完了。 明 月 几 时 有？ 把 酒 问 青 天 与 日。不知天上宫阙，知 天 上 宫 阙 今 夕 何年？ 咦，下一句什么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欲乘 空 是乘风。 乘 风怎么着？怎么每次你错、哎、都是点头就过去了呢？ 你刚刚都已经把我欲乘风归去都已经唱完了呀，欲什么呀？欲空。 嗯，为什么要欲空啊？ 欲空琼楼玉宇啊！ 就是下一句了是吧？琼 楼 玉 宇。 雨 高 处 不 胜 寒 气 不 容 情 意 在 人 间完美。 你唱错了，你不能恩间，你要 间 什么鬼呀、对不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不起啊误了您的耳朵。还是抓紧时间进入一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哈。好奇头条号第一条资讯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生活当中的经常碰到的一个食品，那就是泡面。 嗯， 说到泡面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非常强烈的亲近感，不管是深夜的时候想吃一碗泡面呢，还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想吃一碗泡面呢，都经常在非常需要一碗温暖的热汤的时候被泡面洗脑了，然后带来了一种温暖的慰藉。你们知道就是中国，你说你怎么了，你问 不让说话了是吗？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特别喜欢就志明救春娇里面的那个就是情节 啊， 就是余文乐跟杨千嬅说他不是想到了就是一个很棒的 idea， 就是他要宣传一碗泡面 啊， 然后他就说在一个飞机上，然后一个乘客要泡一碗泡面， 嗯， 但那个空姐就是觉得说这个泡面如果泡出来的话，全工就全飞机的人都会要求要吃一碗泡面， 嗯， 然后那个空姐就不让这个乘客泡。 嗯， 所以我觉得泡面真的是一种你打开然后倒上水然后撒上那个佐料、嗯、就会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食欲。 而且你知道我吃泡面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但是我把那个汤每次都能喝完。 那必须的呀， 我这泡面的汤是真的，哎呦怎么能这么好喝呢。 对呀、啊、我一般都不会用一碗来形容泡面，我一般都会说一房间的泡面、 嗯、就整个房间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泡面的味道、 嗯、 的确是由于这个全世界人民对于泡面的喜爱呢，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年底，以方便面、冷冻调理食品、米面制品等为主体的中国方便食品行业已拥有规模以上的企业呢1802个，产值呢超过3915亿元，同比增长了5.55%，这简直就是一个大行业呀。 我觉得你用口味代替了一个很关键的词。 是吧， 懒 啊因为太懒了所以才想吃泡面嘛。 冷冻食品泡面哎、 嗯，但是冷冻食品真的好方便啊。 嗯， 就是你有的时候想吃水饺，你想着那个去什么买面，然后和面再弄馅儿包起来煮，最后还得吃完拌醋捣蒜，然后吃完还得刷盘子，这整个过程好冗杂呀。 嗯， 但是冷冻食品只要把它放进去煮就可以了、 嗯、而且珊珊家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是一次性的筷子和一次性的餐具、嗯、然后它还不用洗碗和洗筷子。 嗯，在这里呢我要呼吁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经常使用一次性的餐具，要为环保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会尽量慢慢的努力改正我们的这种恶习的，大概可能三年以后。 上次在珊珊家吃面的时候，珊珊递给我一个就是一双一次性的筷子，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用一次性的筷子呢，他当时就特别干脆的跟我说不用洗。 哼，水水你要想，我没有给你用一次性的碗就不错了，那是因为我家没有一次性的碗。如果有一次性的碗， 上一次那个零垃圾女孩来的时候你的言论 是这样的哈。那近年来呢，伴随着外卖的兴起、高铁的普及、消费的升级，其实方便面的这个应用场景还有增长的空间，整个行业都是受着这个压缩的。此前有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的销售额增速只有3.5%，为5年来的最低点。那方便面一直被看作是常胜将军，它的销售量其实是以12.5%的速度在下滑的。嗯，就是哇，我们会觉得方便面这么好卖，但它实际上这个销量已经越来越差了。 嗯， 可是呢没有关系，面对着困境，方便面行业加快了创新转型，一方面火鸡面呢、高汤面啊等个性化的产品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呢会推出很多品质更高的5元以上的高价面来迎合消费升级的需求。那包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庆节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已经选择出去游玩了哈，你们不要有这个心理不平衡的感觉，他们没吃什么好的。月收入20000元以上的出国旅游者当中，在调查显示42.8%的朋友会携带方便面。 哎，我真的有点搞不懂这个行为。 嗯，为什么？ 因为我是属于出国完全不会带任何吃的东西的人。 是吗？ 吗？ 不会，你都已经出国了，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当地的美食？ 哎，可是如果只出国三四天，我是不会带的。但是出国一星期以上，我就会很想念那个国内的味道，所以我可能会带一桶泡面，或者是带个那个火锅底料。可是火锅底料又很复杂，很麻烦，可能会带个老干妈吧。 嗯，但老干妈哪儿都有啊，在国外。 对，国外也比较就是好买嘛，但是不是还得买吗 ？OK， 自己带着多方便啊。所以说呢，这个方便面。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近些年来随着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它的销量呢是逐渐在下降的。可是没有关系，方便面行业呢在努力的做出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刚刚提到的那个叫什么高汤面，还有什么面来着？ 火鸡面。 火鸡面听起来就没有很好吃啊。 还是最传统的什么红烧牛肉面最好吃，对吧？ 对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放老干妈。 你吃泡面的时候放老干妈吗？ 或者是别的品牌的辣酱 啊？ 你会放辣酱？其实我最喜欢放的是于妈妈亲自为我调制的特殊辣酱。超好吃。 于妈妈亲自为您调制的特殊辣酱，下次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一小瓶呢？ 这样吧，我10月9号就能带你。 爱你。那聊了这么多泡面的事情，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咱们经常吃泡面，可是。关于泡面的冷知识大家了解多少呢？有这么一本书叫做《孤独的泡面》，在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泡面的小知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要问水水了，第一个问题，请问水水。 不知道。 那好的，那我告诉大家吧，为什么泡面要用油炸的呢？是因为啊，把熟面放入加热道里 是因为保存。 对，聪明，就是泡面为什么要用油炸的？就虽然现在很多泡面的厂家为了健康开始努力的研制这个非油炸面，但是在最早期的时候，泡面通通都是油炸的。那是因为把熟面放到这个加热到150度的油脂里面去炸呢，可以把水分含量降低到微生物无法繁殖的10%以下，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水分的含量。因此，即使不使用防腐剂，也可以长期保存，味道也会更好一些。 所以水是生命之源。 对的，没有水的时候连微生物都没有办法去进行繁殖了。那好，那么大家第二个问题，很多素食主义的朋友就要问了，素食主义是否可以吃素食面呢？可不可以吃方便面呢？ 可以吃。 为什么？ 因为方便面没有肉。 可是炸那个面饼的时候用的油如果是 植物油， 动物油怎么办呢？ 植物油。 如果是植物油或者有这个素食标准的话，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了，一般这个拉面啊会进行特别的认证。比如说呢，拉面的这个行业呢有专门为素食主义做的素食拉面，除了有清真的认证之外呢，还有素食认证了。从料包到汤头、面饼都是严格的按照素食标准制作的，所以如果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你可以去寻找这样的方便面。其实我觉得素食主义者好像就是他们那个生活的那个就是轨道啊，和咱们是有一个平行世界的感觉。 对， 根本不用咱们去分享，人家自己特别知道哪些是我可以吃的，哪些是我不可以吃的。 我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认识过一个就是对特定的小麦面粉过敏的朋友。所以他在比如说点面啊或者点面包的时候，他都会确定有一种叫做 gluten， 它叫 gluten 吧，我记得好像，就确定没有这种面粉的种类。 就还要去看那个配料的成分表是吧？ 对， 明白了。那好吧，那继续聊这个泡面的冷知识哈。有的泡面其实的确还挺辣的，虽然我会经常买，比如说红烧不够辣，我就会买各种香辣的，然后各种拌面，然后也很辣。 老坛酸菜， 老坛酸菜不辣呀，有一点点微微的那个辣的椒的呛味儿吧，对吧？但是如果吃到爆辣的面，接水有没有用呢？ 有用啊。 如果感觉到喝水没用，该怎么办呢？ 喝凉水， 你觉得会好一些是吧？ 喝冰水， 它会让你的那个味觉的细胞钝感一点。 打旁边的人 啊，好多了，这就是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根据这个网上拿命实验的网友，他进行了就各种实验之后呢，他们发现好像喝牛奶会更有效果一些。 哎，我觉得牛奶治一切，好像你吃了什么蒜啊、葱啊什么的，喝牛奶也是可以迅速的缓解你口腔的味道。 因为 我还蛮爱吃蒜的，比如说我去吃老北京涮肉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糖蒜，然后平时的时候偶尔也会吃蒜，就吃那个烤肉的时候拿那个生菜呀、加烤的牛肉，我也特别喜欢往里面加两瓣蒜这个样子，但是的确会有味道。我就去搜索了各种方法，而网上那个也是有统一的答案，就是好像牛奶比较有用，我就去试了一下，我就去买牛奶，然后放在嘴里，按照网上的那个指导，就是小口小口小口的喝。可是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可能大蒜还是太强大了吧。 我前几天也试了那个某品牌我们之前还推荐过的那个所谓的日本除口味的那个口香糖， 有用吗？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没用。 好漂亮。就是没用是吧。 我就想起一个段子，说哪一个国际品牌的香水可以把蒜味盖掉，就算你了。 真的蒜味真的是很难去处理，就是很多像榴莲啊蒜味啊，然后包括你吃完烧烤吃完火锅之后身上的那个味道，哎呦实在是可以，久久长长。 那对于天马行空的你来说，如果现在我研制出了一款大蒜味的香水，你会买吗？ 会，托你。 我跟你说，我就会买十瓶，然后全部都意外的打撒在你家。 或者是送给比自己漂亮的姑娘。是不是有点太心机了呢？最后问一个泡面相关的问题哈，泡面当中经常会说这个反式脂肪含量为零，它是真的没有反式脂肪吗？ 不是。 我问的问题听起来就像不是，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任何绝对为零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吧。 国家标准的确是这样规定的，说如果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低于0.3克，就可以标示为零。 Okay. 所以标零并不代表不含有反式脂肪，可是即使它有反式脂肪，即使它会发胖不健康，那又怎么样呢？ 对呀、 有的时候就是想吃一碗泡面啊。但是不管怎么，大家想追求健康的生活的话呢，能克制就克制一下，实在克制不住了也别委屈自己，吃一碗就吃一碗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觉得每年可以给自己大概比如说12碗的量， 就一个月一碗， 一个月一碗，对不对？ 好的。那今天这个好奇头条号呢也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继续好奇头条号。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那些遐想，唱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即兴的 在那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快乐伤害的交界，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实现，痛苦不痛不痛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一切那种梦的梦你至少该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在里面有精彩的推送，并且我们还可以就在平时看到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是的，如果你想跟主持人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给珊珊和水水留言啦。珊珊和水水早上下了节目之后呢，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但是我们在有空的时候看到了，一定会回复大家的留言的，好不好？ 没错。 好奇都在好奇，继续了，来继续分享一个来自我家乡的消息，山东的一条消息。而且我之所以比较关注呢，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创业者，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以及认识很多创业的青年。那山东大学最近是参与主办了一个国际的创新创业大赛，九月底的时候呢，总决赛是已经举行了，来自美国硅谷、波士顿、法国巴黎、上海、济南、青岛等等赛区的60余名创新创业的青年以及创新创业的项目进行了同场的竞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山东大学还挺酷的，我觉得他这个9月1号的时候实行了一个新版的学籍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当中提出本科生休学创业最长可以10年毕业， 也就是说我可以拿出6年的时间去干别的。 对的。 然后如果我是19岁进入大学的话，29岁毕业就可以了。 是的，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之前咱们上学的时候会经常提到一个 gap year 这个概念，就是你在一般情况下是在国外的高校才会有这种规定嘛，你觉得好像这一年我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就休学一年。但是慢慢的国内也开始实行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说山大它规定的就是学生可以一次或者是多次休学创业，但是一次最长的不能超过4年，所以说你可以比如说大一然后玩2年上完，大二玩2年大三上完玩2年上1年，大四刚好毕业，你 没错， 每上1年 只要你的父母同意 对， 就别花他们的钱， 就只要父母同意你就可以最长10年毕业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学校去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的一种机制哈，在实际的情况上真正去休学创业的其实仍然是少数啊，甚至在校参加过创业大赛的团队成员毕业了也未必能够坚定的走上这个创业之路或者是走到最后。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所在的省市和高校去选择是否会去靠近创业的这个圈子了。 其实我是觉得大学生创业还是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了，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的， 对，不能盲目 跟风，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气质， 是的。来吧，说到这个上学的事情呢，咱们也继续来聊一下在上学的时候经常让我们感到苦恼的一门课程，那就是高数。你是体育吗？你为什么对体育课感到苦恼？ 没有，我只是开玩笑了，因为我们学校的我的这个专业没有高数课。 对，但是只要有高数课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你上学的时候一定被高数课这堂课虐过。 对，所以大家就不要选择有高数课的专业啊。 是这么推导的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位老人，他可能让你觉得无话可说。最近在河北工业大学官方微博有一条消息是这么说的，劝君惜取少年时，七旬老人工大校堂，七旬老人工大食堂自学高数，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所以是一个70岁的老爷爷在食堂学习高数，然后最后过了嘛。 72岁的这个老人叫做李斌，他只有小学文凭啊。他其实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用了7年的时间自学初高中的数学、物理，现在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几乎跑遍了各高校的食堂。他是去食堂干什么呢？他去食堂是向学生求教的 啊。 他不是我要一定要占着你的食堂，他是因为有不会的题，所以才去想那个去高校的食堂里面比较容易碰到在上大学的学生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在河北工业大学这个校区的食堂里面呢，学生们总是看到李大爷的身影之后，刚开始还有一些误会，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收水电费啊或者是管理杂物的大爷，直到见老人不断的请教来来往往的学生，才知道他是来此蹲守求解高数难题的。所以说这个该校官微上面就开始有了这篇文章，希望学生们呢以李大爷为榜样，反省自己的学习态度。 你知道这会让我想起，就是大概从我觉得很久之前，在欧洲啊或者英国呀这样的就是有传统这种学习背景的国家，然后当时如果一个绅士也好，或者一个贵族也好，或者一个就体面的人，他们常常会说自己有丰富的兴趣爱好，然后你问他什么兴趣爱好，他通常会说物理、数学、化学、天文、生物、研究鸟、研究比如说研究大象等等，然后他们是真的会投入时间来进行这样的研究。但如果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问一个人的爱好是什么，他说数学，会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对不对？ 其实好像我们对数学有点那个误解了，就是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当中，数学被我们当做了一种工具，其实它本来也是一种工具，我们把它当成了一种应试的工具，它跟考试关联起来的太多了。实际上我觉得一个人喜欢数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比如说数独，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彩票， 什么鬼呀。我们继续说说李大爷的故事好不好？李大爷呢是武清区下武旗镇300户村的居民，现居住在杨村。他坦言自己小学毕业之后呢与数学结缘，但是也是因为种了一辈子的地，种累了，很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自动化机械种植，但是他说文化水平比较有限，自动化机械的书籍压根看不懂，所以他就从这个最基本的数学学起，65岁开始自学，学习初高中的数学物理。为此7年以来呢，买了很多数学教材和习题，看不懂就问这个同村的老师和学生。他说熟人快被我问烦了，他曾经蹲在这个学校的门口等孩子们放学，看见谁问谁。但是随着他学习的深入呢，同村已经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难题了。差不多3年之前，他走进了高校，开始向学生请教。这些年以来，每个月里呢都有10多天，他4点多起床，要走1个小时搭公交车来到市区，再转乘其他的公交车前往天大啊、南开啊、理工啊、科大、工大或者是师大等高校的食堂。他告诉记者说，同学们都特别的热心，就算现场不能给出答案也会记下来，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觉得还是挺温馨的。李大爷也说，如果老师学生不嫌弃的话呢，他想走进一所大学去做数学的旁听生，或者随着他岁数越来越大了，哪天走不动了就买台电脑在家里继续学。 我特别为他高兴。 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旁人来说，会觉得他这样做很辛苦，然后呢有的人可能会不理解，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但其实在我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样的持之以恒的做这件事情，原因肯定有一个是因为他热爱。 对， 他肯定觉得这样做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开心，他特别高兴， 对， 对吧？ 他开心，你就会被那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开心所感染， 你就会觉得他的每天都充满着解除这一道题的小快乐， 是的， 然后解除那一道大题的大快乐，然后整个学习数学的整个的就总体的快乐所包围。 对，我们也希望李大爷呢可以变成真正的高数学霸，也希望听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乐趣，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没有高校会拒绝这样的一位喜欢数学的大爷。 是的，如果我是一个高校的校长的话，我会立刻发那个官方的微博，马上让他到所有的数学课课堂上当班女生。 忙死这个大爷是吗？ 看他能坚持多久。好吧，好奇头的号呢暂时就到这里，咱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微微一笑的翻滚朋友圈， 一会儿见。 我闯进了你的爱，早已飞花纷纷的年代。 北京时间八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10月4号，是中秋节。那我们要进入的是接下来的翻滚朋友圈，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明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笑。 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上学，然后喜欢从大学聊到中学，从中学聊到小学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工作，从上班聊到下班，从下班聊到上班，从上班聊到加班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喜欢放假，从期待放假到等待放假到正式放假到怀念放假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期待领工资，从开始可能明天要领工资了，然后到领工资，到领完工资，到怀念工资，到再领工资的水水。 你赢了，好不好？你赢了，加油！我服了。那我要抓紧时间进入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消息了哈。就之所以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聊高校的资讯呢，刚才在好奇的号的后半段跟大家聊了这个上大学的事情，接下来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小学的教科书。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本小学的教科书，是因为我觉得它简直意义非凡，因为它跟女孩子有关系。这本书呢叫做《花样女孩》，是上海小学出版的一本教材哈，它是开宗明义有一段这个告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告白，水水可能就知道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教材了，好不好？ 告白， 对，它写的就是告白，一段开宗明义的前序是这么说的。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一段话。好呢，开心，就这样。 我是背景乐了， 我想看看能这样办背景乐多久。翻开厚重的史书，闭嘴。怎么这么烦。翻开厚重的史书，无论是在东方文明古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女性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记载。女性在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婚姻等权利方面所走过的路，要比男性曲折得多。这是这本《花样女孩》，是一本小学教材的开篇的一段话。这是全国首本专门为小学女生编写的教科书，供上海的这个4-5年级的学生开始选用，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本书。它的这个责编张志云老师是这么说的。去年8月的时候呢，上教社出版了男生教材《小小男子汉》，如今为小学男生和女生都配齐了性别教材，上海在全国是开了先河的。 你知道我在想一个问题？ 你在想什么？ 就是我以前读过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芭比娃娃的研究》，就是Barbie Study。然后呢，那本书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承袭了波伏娃的那个观点，就是法国的一个就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吧。 写第二性的那个是吗？ 波伏娃第二性的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其实我们生下来的性别不是两性的，而是我们因为后天社会给予的东西而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性格。就比如说，女人之所以身为女人，是因为社会不停地告诉你说， 女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然后我当时一下子有一个就是反应，我就在想说，小小男子汉，这样的一本书，具体我没有读过啊，所以我也不便发表特别就是清晰的一个评论。但我就在隐隐的担心，就是如果这个男生不会像通常的，比如说我们认为的男子汉的男生那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他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男生呢？ 我觉得其实可以先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教材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啊。我觉得它好像重点是在儿童保护方面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 嗯， 比如说那个小小男子汉具体讲的什么，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去看那本书。但是我比较了解这个《花样女孩》这本书，这本书是分为六个章节的。第一课呢叫做《我是女孩》，第二课叫做《美的追求》，第三课《保护好自己》，第四课《人际财富》，第五课《爱心天使》，第六课《拥抱未来》。比如说在《美的追求》这一课当中呢，第一小节是关于脸的忠告，教女孩如何保护好自己美丽的脸庞，别用脏手碰脸，要用温水洗脸，选择性质温和的洗面乳。 小学要用洗面乳吗？ 我不知道啊。 哎，为什么我中学都不知道有洗面乳这件事儿啊？ 我不知道啊，尽量少用化妆品等等等等。然后再比如说，第二小节是穿着要得体，告诉女孩子不同场合下注意自己着装的得体，既显示了一个女孩子的修养，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总之要学会做一个有气质的女生。 嗯， 比如说我更感兴趣的有一课叫做保护好自己，主要讲述了三大问题。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吧，在教材当中呢有这么一段话，说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禁区的，就每个人身体上有这个禁忌的区域。游泳的时候，泳衣遮住的地方是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没有得到本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便触摸随意查看的。 嗯， 这是我们身体的禁区， 这是我们身体的权利。 对，我觉得这也是在对女生进行一种性别教育。其实我觉得虽然刚才你说的这个观点，男性和女性最终形成可能有这个后天的我们在强化的一种印象，但是刚开始进行教育的时候，男女生分开进行性别教育一定是有必要的。 没错。 嗯，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错怪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从男女生不同的生理性别特征方面来出发，主要是告诉我们的未成年人，特别是小学生，如何去保护自己，然后如何去发展自己的美， 对吧？ 嗯， 也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 然后他也不会说娇滴滴的才是美，也不会说 对 大拉拉的才是美，对吧？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校长特别有趣哈，这个校长叫做徐静，教材的主编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校长，叫做徐静。他说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比较侧重男孩和女孩的心理健康，比较以这个教育为主题进行切入。他有一段话特别特别逗，他说这个在讲课的时候呢，男生和女生可以有这个有分有合，从而避免以往性别教育男女生绝对分开的刻板化的授课模式。例如在讲解男女生交往啊、性别礼仪啊，就有必要的不分性别的同堂听课；而在讲授诸如女孩子的生理卫生啊、闺蜜相处之道的问题，女生单独上课能更加从容一些。就是现在小孩子上课，小学生就既讲护肤又讲闺蜜相处之道了，让我觉得很有趣，很想当这个新时代的小学生。 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小学的时候也是有吧，只是没有把它提到这个课程上来说而已，对不对？ 对的。不管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上海的上教社出版的针对女孩子的一本教材， 我还挺想要来看一看的。 我也想看。 我觉得这样一本教材或许会让现在已经是19岁的我们两个就是 弥补一下大概3年之前缺少的这个性别教育，是吗？ 就是可能会让我们有新的收获。对不对？ 是的。好吧，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翻滚朋友圈的下一个小环节哈。因为我们在这个The微笑的节目当中特别喜欢跟大家普及各种冷知识，那我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了3条冷知识，就是冷到爆。首先第一条，我前两天就经常会观察，比如说我在那个公共的场合，无论是看电影啊还是吃饭啊，你会看到有个那个安全出口嘛。 对， 那个安全出口上面会写着那个安全出口或者是非常出口，有一个绿色的小人。你知道那个绿色的小人是有名字的吗？那是全世界通用的小人。 他叫什么呢？ 很难念，是日语。我不会念，因为那个小人绿色小人是由日本人进行设计的，他有一个名字，反正是就是一个日本名字。但是有趣的是，日本人为这个绿色小人成立了一个学会。然后这个学会呢是专门为这个绿色小人周边的一些活动来进行组织的。比如说他们这个绿色的学会呢，绿色小人的学会还有一个题词，说这个小人是存在于各种场合的传达警告信息的人物，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悲伤的表情。他经常受到残忍的对待，摔打、打头、高处跌落、被门夹等等等等。他为了告诉人们前方有危险，牺牲自己，我们应该对那份带着痛的信息抱着敬意接受，然后敬礼的表情。 好日本的一段 话，很日本是吗？为什么觉得很日本呢？ 我觉得日本人很喜欢把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可能本身没有生命的东西拟人化，然后把它变得很可爱， 对，然后有性格有灵魂的感觉。然后以后大家在各种公众场合看到这个绿色小人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小人哦。 对，然后对他说，虽然我知道你有一个名字，但是那是日文的，所以我念不出来，不好意思。 很难念，对不对？你刚才有没有看啊？ 我看了， 是不是？我已经记不得这些怎么念了。哎呀，就这样吧。如果有这个懂日语的朋友知道他的名字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告诉我们，好不好？ 告诉我们 留言之后，山山水水会看到的。这是第一个冷知识了，希望大家以后碰到小人的时候呢，可以跟他说一声谢谢。 我喜欢， 哎，也不要了，也不要了，听起来挺吓人的，你知道吗？第二个冷知识，太冷了。 你要问我呀， 我问 你要营造一种效果。 我问你呀，一个人的喷嚏最多可以飞多远呢？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人就是向下打喷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下啊，他大概有多高，那就用他的身高再减去10公分左右，这个喷嚏就要碰到东西了，他就飞不动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要鼻孔朝外，就是比如朝上，这样去打喷嚏的话，我觉得就要 会落到自己脸上。不要这样对自己好吗，这位同学？ 那 如果就是平行的空旷的地方，然后直对着前面，完全很空旷的地方打喷嚏，你觉得能打多远？ 50米。 你是天山童姥吗？ 我是求千尺。 天山童姥在吐那个枣核是吗？ 那个不是天山童姥吐的了， 是吗？ 那个是求千尺吧？ 求千尺他妈，是吧？哎，是谁来着？是那个 两个不怎么读金庸的人。干嘛挖坑给自己跳？ 我怎么不是天山童姥对吗？不管了，大家知道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就情人谷谷主， 谷底，对，谷主 他的 母亲， 前妻 ，对，前妻。然后在谷底有一个老妖婆的那个形象，然后经常吐枣核，对吧？那个形象叫什么来着？大家知道的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给珊珊和水水留言。 我知道不是求千尺就求千仞吧？ 不确认，不重要。 姓 求。好的，一个人的喷嚏到底能打多远呢？ 20米。 太远了啦！由于每个人这个肺活量不一样哈，喷嚏这个喷射的远近程度也是不同的。一个喷嚏最远能够喷射5米左右，而喷嚏 5米没多远 哎。好，5米没多远，就你知道你自己才有这个1米8对吧？3个米才是5米对吧？ 对。 待会儿你横躺3次，咱们量一个距离，你打个喷嚏试一下，看你怎么打到那儿。 我觉得，那如果是吐口水呢？ 吐口水应该最多只能吐2米吧。 一会儿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试什么试？不要乱吐口水好不好？就喷嚏虽然喷射的远近程度就是最远是5米左右呢，但是喷嚏当中的微小飞沫是能够飞行大约10米的距离。在这个自然状态下， 那微微小粉末就是粉末呢？ 要不然你去远方感受一下好不好？就是我先打个喷，你去远方感受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自然喷雾的感觉喷到脸上。 我觉得这样吧，你先把香水， 我拒绝。 先把香水喷到鼻孔里面，然后呢休息一阵，然后你打一个喷嚏，然后我在很远的地方闻这个香气。 帮你喷香水是吗？会有点太费劲了，我那直接喷你身上吧，把那个香水。自然状态下，男性喷嚏的这个可见物质只能喷2到4米啊，女性呢是2到3米。所以你看一个人喷喷嚏，正常情况下，你看到那个可见的那些，比如说这个液体啊，只能有这个2-3米左右的距离。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好奇宝宝，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一点。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呢？ 他们的研究方法。 咱们还是别脑补这个画面了，感觉不是很美好。 OK。 第三个这个冷知识，英国首相家是养猫的。 每一家都得养吗？ 是的，不是，正常情况下是一定会养的，可能不是他们养的，可能是官方养的吧。而且这个英国首相家的猫呢是有官衔的，他的猫官方尊称为内阁办公室首席捕鼠大臣。 怎么了呢 ？Chief Mauser to the Cabinet Office。目前捕鼠大臣的年薪是100英镑。 嗯， 现任是 Larry Chief Mauser， 叫 Larry 啊，但是他不怎么抓老鼠。然后关于这个捕鼠大臣的故事呢，我后来去做了一些延伸的研究和调查的资料，在听一首歌曲之后休息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英国首相家捕鼠大臣的故事。 首席捕鼠大臣， 首席捕鼠大臣厉害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深。那刚刚聊到的是英国首相家的不由他们养却胜由他们养的这样一只猫，它的官衔是捕鼠大臣。嗯， 会学猫叫吗？ 喵。 不像。 好像，超级像，像极了。 是这样的哈， 啪啪打脸。 英国捕鼠官现在现任的不是叫做拉里吗？ 嗯， 他们进行了一个这个英国捕鼠官的政绩的比较。住在首相官邸的第一猫拉里，他的捕鼠成绩不太理想， 嗯， 是大幅落后于外交部的黑白猫的。黑白猫呢叫做帕莫斯顿，所以大家在想，第一猫可能没有那么称职。 嗯。 拉里呢是一只这个肥嘟嘟的虎斑猫哈，是英国前首相为了解决唐宁街十号的虎患问题，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饲养的一只猫。 鼠患是吗？猫还能抓老虎呢？ 鼠患，鼠患， 我当时就懵了啊！ 被吓坏了是吗？猫是老虎的师傅吗？不是吧？ 虎患太可怕了，他们首相官邸是被老虎包围了吗？ 鼠患 ，sorry，、我错了。 嗯， 好吧，为了解决这个老鼠成灾的问题呢，2011年开始饲养了这只叫做拉里的猫，现在已经10岁了。那英国前首相离职之后呢，拉里仍然被留下了，但是他换了新的主人嘛。不过虽然号称这个内阁办公室首席捕鼠官他是缺乏杀手本能的，对于捕鼠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镜头曾经捕捉到拉里先抓住了一只小老鼠，但是又纵鼠归巢了。放了可还行，他虽然不太会抓老鼠哈，可是特别特别的会抓镜头。他每天最喜欢在唐宁街十号外面晃来晃去，在媒体面前翻滚卖萌，露出白肚皮吸引视线。但是相比较之下，身材明显标准许多的帕莫斯顿就非常的去恪守了捕鼠官的职务。根据官方的数据报道呢，帕莫斯顿呢是外交部的那个捕鼠官，自2016年4月被认养之后，抓到了至少27只老鼠。你笑什么？ 所以说就是在外交部的这些老鼠们纷纷搬家去了首相 官邸， 是不是？ 不知道啊。但外交部负责照顾这个帕莫斯顿的铲屎官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被低估了。 嗯， 因为他们呢并没有确切的记录帕莫斯顿的每一个战利品，就是保底哈，就是一年多以来至少抓到了27只老鼠。但是再回去看这个拉里，他太喜欢在上班的时候打盹了，还放纵老鼠从自己的鼻子面前爬过。 我们可以辞掉他吗？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吧。但是的确在英国很多部门里面是有这个捕鼠官的，除了这个西敏寺共有，是的，共有5只捕鼠官，除了拉里、帕莫斯顿之外，还有财政部的黑猫格莱斯顿，内阁办公室的母子党捕鼠官艾维，还有奥西。母子党呢，是不是全家人都很厉害？ 对，我会想起北大那只哲学猫。 哎，对， 其实我没有见过它。我没有见过它，但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猫我是常常见， 就是经常蹲在咱们院门口的那个 对 只猫，对吧？因为北大那个猫真的是太多了， 对， 就你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那只哲学猫。我们说的这只哲学猫其实是在网上也特别有名的一只猫，在北大校园里面基本上去上学的学生或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人哈，都知道北大校园里有这么一只猫，它特别喜欢在北大一门通选课上面蹭课。我强烈怀疑它到底听没听。它之所以叫哲学猫是因为它喜欢蹭哲学课，对不对？ 对， 你说他听了吗？ 但你知道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宿舍管理的办公室，然后他那个 staff 就是员工的那个墙上是有一只猫的照片的，然后那只猫的名字叫 Batman，就是坏人。 Bad girl, bad girl 你坏让我太无奈。 给我舞。击个掌，你怎么能接上呢？真的是， 因为我换算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把 Bad Boy 是吧 唱成了 Bad Girl。 接我的歌难度真大，还得中间反应一下。 对啊，然后 Batman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很凶吗？就是很机警的感觉是吧？ 就是你摸他，他就会马上软下来。 就是他还是蛮喜欢别人向他示好的。 当然当然、嗯、猫都是这样吧。 对的、 嗯、 然后北大那只哲学猫，我觉得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在校园里面见过，我可能见过一两次，但是为什么我觉得猫都是在一直在睡觉呢？而且你知道，其实我在北大里面碰到的猫有一只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大家如果了解北京大学的话，你们会知道这个校园里是充满着很多猫的，有很多猫就已经肥得不行了，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北大学生很爱护校园里面的这些小动物，会经常去喂猫，然后甚至是有这个学生社团，就像类似流浪猫关爱协会啊等等，他们会组织大家有这个有组织有秩序的按规律去喂猫，所以很多就在那个核心游客区，比如说在燕南御园里面的猫咪都是很胖的。我都有点担心，你知道吗？会不会吃太多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 吃太多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猫咪吃的太多，因为猫其实是有自制能力的。 哦，是吗？ 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胖的流浪狗吧。 嗯， 因为都被撑死了。 是狗狗是没有自制能力的是吗？ 狗狗就你真的倒多少它吃多少。哎 啊、 但猫你可以倒一大堆在那儿，然后它自己慢慢吃 啊、它吃饱了也就不会理你了，对吗？ 对。 但是我曾经碰到过一只猫，我觉得还蛮心疼的。就今天这个时段最后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好了。它是我有一天晚上很晚很晚，我就突然想回学校，我已经毕业了嘛。就如果已经毕业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会知道，你刚毕业那两三年，有的时候就会突然特别怀念校园，你就会很想回学校溜达溜达，看一看，再逛一逛，回忆一下青春。然后就有一天晚上深夜，突然就特别想回学校，而且刚好离学校不远，我说那我就去未名湖逛逛吧。然后未名湖在我毕业之后，就是学校好像进行了一些改建和翻建，然后在学校北部有一些区域我的确从来没有走过。然后那天晚上就心情就很想安静一下，我就在未名湖北边那个区域开始瞎溜达。我现在都不记得我是走到哪了，反正就是人迹比较罕至的一个地方，碰到了一只小猫。就那只小猫明显是很饿，就特别特别小，可能它周边已经完全没有，就也不见什么小卖部啊之类的，也不见那个平时常见的人流，它就一直跟着我那天晚上。然后就一直跟着我喵喵喵喵喵喵喵的开始卖萌，然后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跟着我嘛，我就回头一看，他就会立刻停住不动，他也站住不走了。然后我往前走，他就会继续跟着我走。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要吃的吧，我就翻遍了全身上下，我的确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就想着如果他跟着我一直能走到就是有小卖部的地方，我就给他买点吃的。但是就是走到了一条主路上面，他就再也不跟着我走了。就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就是站在那儿，一直在看着我，就很不舍的样子。然后但是我往前走，他就不往前走了。所以我想那可能是他的安全范围，他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安全的就是区域，我只能在这里活动。 那你就买东西回去喂他呀。 对呀、啊、我买东西了，我回去他已经不在了啊，我就找不到他了。因为就是北边那片园子还挺大的，那只小猫是在北大我碰到的一只有点小心酸的猫，因为是冬天，我还真的蛮担心它会饿到，就希望它能够，如果还有妈妈的话，它的妈妈可以带它一起走出那个所谓的安全区域去觅食吧。嗯 ，so sad。 哎呀，今天是中秋佳节。在翻滚朋友圈， 怎么显得我这么不懂事儿呢？ 就最后的这个环节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我是觉得，一方面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饿， 嗯， 不要太在乎那个安全区域， 嗯， 对不对？勇敢的迈出步来，有可能就是你离开的不是一个安全区域，而是你的限制区域。然后再其次呢，我是觉得其实除了你之外，他有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身上正好有一根火腿肠， 嗯， 或者正好有什么吃的的人， 嗯嗯， 对不对？ 对的。 所以我们就乐观一点来想一想。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今天是中秋节，我和珊珊要祝您中秋快乐。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时段。 刚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到你的时候，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就是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听了珊珊不加前缀觉得有些不习惯的水水。 我是在想今天是中秋节、我是喜欢吃五仁月饼的珊珊，水水是喜欢吃豆沙月饼的珊珊，咱们两个人在今天 水水是喜欢吃豆沙月饼的珊珊你是疯了吗这位女主持人 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水水是喜欢吃豆沙月饼的水水，就会觉得没什么好聊的呀。 OK，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雨，心雨是喜欢吃什么月饼的心雨呢？ Hello， 大家好 你再这么做总要把你 不要让我说完你们再乐好吧。这个因为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来自于核桃林的心语要祝愿各位，无论你是吃五仁月饼还是喜欢吃豆沙月饼，都要有一个和和美美的过节的气氛的心语。 我要接不下去了。 核桃林是哪儿啊？是核桃馅儿的月饼 没有，今天我们请到的心语是核桃林教育的联合创始人、 是的，但而且我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因为今天的主题让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我最自然的状态去跟大家说话。 好，心雨，这样，心雨，你酝酿一下今天的主题。我先告诉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的直播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和大家来聊天，好吧？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哈。 嗯。 说什么？ 今天的主题啊。 哦，对，今天正值中秋佳节呢，刚刚已经祝福过了哈。当然，无论你吃什么， 我跟你讲，你现在好分裂，你知道吗？今天正值中秋佳节呢。刚才已经祝福过了哈，有一种今天直播间有四个人的感觉。 对，因为水水跟我说今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说让我们想一下主题，然后就说我说了一堆，他都给我否了。后来我真是无意间提到了一个数字是30，于是就因为这一个数字展开了今天整个节目主题的讨论，然后大家居然就肯定了我的这个随口一说的这个数字。然后，但是我想说，其实在这种场合当中说一个 什么场合？ 这么一个中秋节温馨的场合， 中秋佳节全家团圆， 对，吃月饼的时候，一个29岁的少女跟大家谈论关于30岁女人的生活是多么符合这个定位。 对，这种感觉就好像现在正在开着车的各位抬头就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一样，对不对？ 对，明亮的月亮和30岁的女人的关系是什么？ 不存在。你疯了吗？早上8:30了。 有道理。哦，现在才8:30是吗？我的心思已经回到了晚上在中秋佳节的团圆饭桌上面。但是在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之间哈，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暂时还没有回到自己的温暖的家里，还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外面玩。 玩的可能性更大。 对，少女也可能是30岁左右的这个中老年妇女。 不要加中老，30岁还属于青年，我的宝贝儿。 这样吧， 联合国的规定是吧？ 送一下祝福。就如果您现在是选择在中秋佳节在工作的话呢，我们是衷心的感谢你，因为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在佳节的时候。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每个你。才 好，那如果 就这么戛然而止，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的风格。 那如果您现在是在中秋佳节选择在外面玩的话呢，玩去，好 玩去，对。哎，我喜欢心语这样的嘉宾，他是唯一一个会跟咱们一起唱的嘉宾。 对，因为我就是传说中的麦霸，你知道吗？就是 KTV 一姐说的就是我。 30岁的女人如果想用一首歌来描述的话，你会用什么歌送给30岁的自己呢？ 哎，这个说实话， 所以女人总要等到午夜深，为你付出灵魂，你才会对我真。 但是这个说到这个唱歌哈，真的，因为前段时间跟朋友有去唱歌，当然有一阵子了。然后当时以前我很喜欢唱你的一些老，就是我这个人虽然说刚刚29岁，但是呢，我也比较喜欢唱一些经典老歌。 对，喜羊羊与灰太狼啊。 对，虽然说有一首歌它不是写给30的女人，它是写给40的女人，是梅艳芳的《女人花》 啊。 但是我以前也唱过这个歌，但是真的是就是在经历，尤其是经历完了婚姻，然后经历了生了孩子，然后当了母亲，然后又经历了自己创业的这些历程之后，到那天我在 KTV 唱《女人花》的时候，我突然之间能感觉到，哇塞，原来以前我对这个歌词都没有真正的理解到、而那天我唱的时候真的会把现场人唱哭了，就真的我感觉突然之间我理解了《女人花》这首歌，它真的是写女人的。 那你有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是真的是听不下去？ 求求你们，戏不要再唱了。 就 人间不 拆、所以就是《女人花》的副歌的第一句是女人花飘、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像一声温柔手， 放什么来着， 能否为 但这个就是他说， 所有人能记住一句， 对，就是那个有什么有花一朵，然后飘在风中，就是他真的让我能就是唱出我现在的这种就是临近30岁的一个女人的心理。 为什么是30岁呢？ 就是说真的哈、就是谈到这个话题，虽然在中秋节谈这个话题总觉得有点不搭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80后这一代，尤其是其实早一点的，包括80末期，都已经基本进入了30，就是快到30的这个阶段了。 没有， 快了， 没有， 请你认清这个事实。 就是、你听我说啊，我一直 你为什么要就是死犟的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你已经28岁了，离30岁还远吗？ 我觉得毕竟一个人啊，在改变他的这个年纪的十位数方面，一生就只有这么几次机会。 对，还是要谨慎一些， 我们就谨慎的抓住这么几次机会，不要随便的去磨。 没有，对，你是得等到就是2019年的10月24号， 对， 啊，我要30 的11月59分59秒。 就是做一个特别大的仪式感，这种感觉是吗？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你刚才问为什么是30岁女孩，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 就是那个年龄的阶段性的感觉。 对， 比如说18岁，然后是少女的感觉。 到20岁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心理上很大的变化。 对，我都要临张了。 对，临近30的时候，又会有一个心理很大的变化。对女孩子，我觉得可能男生可能不见得会有这么明晰的感受，但是女人确实是，尤其是随着过了30以后，可能大家的社会认同感就会觉得30以前的女人跟30以后的女人真的不是一种女人的感觉。 就是30以后的女人变得更加坚强了。其实我们上周做节目的时候，请到了一个23岁的姑娘，她是一个创业者，她跟我们分享了说她跟自己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两个概念，叫25岁强和30岁强。她觉得女人快到25岁的时候，其实不止女人和快到30岁的时候，做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对， 让你的心态是有变化的。 是的， 咱们要不要先从少女开始梳理？比如说18岁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那个青葱的岁月是再也回不去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从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和你们聊一聊，因为 大家不都是闺蜜吗？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因为其实说实话，从男生的角度上来说，很难去真正去问一个女生这方面的问题。 好，你问， 正好聊。 你问啊，你现在就问， 赶快问， 马上就要翻脸了，问年龄的问题。 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一个女生，她从18岁变到20岁这个阶段，你们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我觉得哈，变化最大的是至少谈过一次恋爱了。对我就是而言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是19岁才谈的恋爱，你知道吗？对吧？18岁半。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年龄段大部分初恋应该都是在18岁和19岁这个年龄段间。对，是的。 然后20岁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就是很惆怅， 就会觉得自己成人了，因为18岁之前还会拿自己当小女孩，周围人也会这么去看。但尤其是我觉得进入大学，可能就是这个年龄段最明晰的一个衡量标准吧。就我记得我当年，当年来北京上学的时候，就是之前上高中还会拿自己当小屁孩看待，虽然说也都已经那么大了，但是。在就是当我拿到中国传媒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准备来北京去参加军训的时候，我爸妈就跟我说啊，你一个人就在我家是在珠海，然后说我问他们说怎么去，然后也没有人说要送我，虽然我家也有车，没有人说要送我，也没有人说要把我送到北京，然后就跟我说你都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你要用大学生的要求去要求自己，你都快20岁的人了。我一个人提着2个大箱子，从珠海的长途站坐到广州，从广州坐了32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站一路就是查询，坐地铁乱七八糟到传媒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一个到达的。 为什么提到是第一个到达的？于是你现在面部表情很狰狞， 他想起了一些故事， 只想起来你辗转几十个小时。 我觉得可能 是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和心宇在心理年纪上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知道吗？就是我家是我爸、我妈妈和我大姨2个人，让我什么都不用拿，然后他们就各种照顾着我，然后把我从贵阳送到北京，把我从北京送到中国传媒大学，然后依次的跟我走完了教室和寝室，然后我是我们班最后一个到达的。 我 原来你是最后一个到达的，我的天哪，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女强男弱是有根本性原因的，因为男生受到的保护太多了。云水， 有可能 你被保护的太多了。 是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18岁到20岁，可能有个关键词是长大吗？我18岁虽然是青春，但其实很懵懂。 我觉得不算长大。说实话，以我现在一个快就是一个29岁的女孩的角度， 强调是29岁哦， 对， 还没有到30。 还是29岁的。然后我真的是觉得我现在才可能才就是我现在才真正开始去意识到我在成长。 可能之前，而且我现在虽然身份也有很多层变化，然后年龄包括身体体质也有很多变化，但是不，这个是要 咱们需要聊的那么具体。 我们这个事情好像很悲伤， 但是心理上，我现在才开始真正发现，哦，我开始长大了。以前因为我是我们班女生年龄最大的，谁谁知道，我是我们班大姐，又是班长，所以从20岁开始我就多了很多儿子，当然就是那种意义上的儿子。然后大家就很多事情会依赖于我，然后我也会强迫自己去承担，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去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就是操心的命的那种， 就是大姐大的那种感觉。 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就周围的人会活得很幸福。 就待会儿能不能帮我，就是把这个整个录播间和直播间的情况都稍微的打扫一下？ 那我8点半有点时间，我要先， 不是大姐， 我要先走。对，那个对，然后我真的是到现在才开始有点意识到我真正要开始长大了，因为心理上开始决定要去独立的那个标准才是一个人长大的标准，是我现在的感受。 那究竟心语是要怎么样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先来放一首女人花， 好， 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听 女人花。 我要听梅艳芳的版本。OK， 我们来听一首梅艳芳的女人花。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女人当中娇俏的少女花珊珊。 大家好，我是男人当中伟岸的杨柳岸水水。 大家好，我是永远18岁的心语。 心语你在这儿是只要每次开始就得重启是吗？ 我要报警了。 我要提醒大家，我永远是一个少女般的人。 得亏今天没有视频直播。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要这样啊。 对，大家可以就是回看以前哈，那个少女来读故事的那一期，然后看看少女。好， 那要提醒大家怎么样来看我们的视频呢？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在平时还是有视频向大家直播的。要记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的。 OK， 拉回到我们的那条主线上，刚刚心语说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要独立，然后有一些成长了。你知道他会让我想起，就是有一个叫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个，就是英国女作家。 他说过，他说如果一个女人她想要独立的工作，那她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500英镑，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她有一间独立的房间， 嗯， 然后她其实 就是经济基础嘛，是意思 以及就是独立的空间， 嗯， 然后就是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就是门罗，就是 Alice Munro， 嗯， 她也写过一篇小说的名字叫做 Office， 嗯， 就叫做办公室，她讲的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那个家庭主妇就是成天跟她老公说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工作的人， 嗯， 我必须要出去租一间房子， 嗯， 然后她老公就觉得你疯了吧，就觉得说 太好了，就是不想跟老公住在一起 啊，对， 他的意思是说我和你继续住在一起，只是说早上我要决定我要上班的时候， 嗯， 我要离开家， 嗯， 我要去到另外的一个独立的房间， 嗯， 然后我下班了以后可以再回家，然后她老公就是非常非常的就不理解她这一点，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慢慢发现，人们就读这篇小说会发现，其实一个女人你如果要独立的话，在就是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嗯， 你要摆脱掉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事情的牵绊， 嗯， 你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嗯， 而男人可能在他们工作的场合，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奋斗的向上的，然后肩挑起大任的这样的一个个体， 嗯，你知道你说的这个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马斯洛的行为心理学当中，它有一个 T 字形的一个金字塔的一个行为心理的一个分层啊， 嗯， 就是当中间有几个层次，就最低层次人对于自己的行为需求来说，最低层次就是解决我的生存需求， 嗯， 再往上面是比如说一些什么美观的需求啊，心理的需求啊，然后到最上面的倒数第二个层次上， 嗯， 就是比较高端的了，最上面层次的倒数第二个是自尊的需求， 嗯， 最顶层的叫自我认同的需求， 嗯， 这是马斯洛的行为心理 或者叫做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 嗯， 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认为我为什么认为我说20岁的女孩子她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长大，她只能说我的身体已经是可以符合一个成年女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她的心理和她的整个状态还是在一个就这个现代来说是求学者，她还没有彻底把自己放到一个可以负担很多事情的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比如再往后说，过了大学这个阶段，25岁女孩子按理来说应该成熟了吧，但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我当年也觉得我二十三四岁毕业之后进了人民日报社，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国家媒体去做主持人，然后接触的人都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当时就觉得哇塞，哦，原来成功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然后当时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家人和你的周围人都会认同你，但是自我认同感很低，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话筒，我就是一个去播报的机器，然后我去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完成每一场访谈，我就是主持人，虽然当然是啊每一场访谈的绿叶，但是我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认同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到之后我又经历了结婚生子，有了母亲这层身份之后，经历了这几年包括感情生活上的这些问题，然后包括自己又被迫走出来创业，然后经历了尤其是今年2017年的整个的大幅动荡，对我来说2017年是我人生中变化最多的一年， 嗯， 也是我心理承受应该是不断打破自己底线的一年，然后到现在我坐在这里来看这个话题，我为什么刚刚才说我到现在才开始觉得我开始成长了，就像刚云水说的，我开始在思考我想要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无论我是否是已婚人士的身份， 嗯， 第二我要有一份可以负担我并且不仅能负担我而且能负担我周围人的一个经济基础，那第三就是一个强大的自我认同的需求， 嗯， 这是我在29岁这一年才开始有的自我认同的需求。过去的时候我可能更多自我认同是来自于周围人，我是一个那种典型的服务型人格， 嗯， 云水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为别人 服务，特别希望别人开心， 对，然后通过他人对我的肯定当中来获取自我需求的认同的这么一个人， 嗯， 但是到了现在今年我突然间开始发现我要在我自己身上找到安全感，那么方式是什么，第一我要能有一个可以强大支撑我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嗯， 第二个就是我要有一份我可以认同自己能力的觉得我的能力可以达得到的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我可以自己构建它，或者我在别人的平台上去承担这么一个工作，这个自我认同对我来说是心理上非常满足的事情。 所以这感觉真的很奇妙啊！你看一个女作家在那么多年以前说的那么两句话，然后现在在心雨的身上，就是她最近生活的一个症结或者是一个主要矛盾点。 其实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女作家说这句话的年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是女人必经的过程。 就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成长的过程总会经过一个懵懂期，然后突然开窍了，然后我找到自己了，然后确认一个方向再去努力奋斗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男人也一样。 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男人的这个时间点会比我们来得快还是来得慢一些。 我个人认为是要晚， 要晚一点， 要晚，要晚。以前我一直认为男生不到30岁是不成长的，但是因为我有过就是一个比较失败惨烈的婚姻之后，我开始发现其实这个成长跟对于男人来说也许年龄不相关，是经历决定的。 是的， 是经历决定的， 就是后天的这种环境对一个男人或对一个人的锻炼还影响还是挺大的。 对，我觉得可能也许就是我个人认为，也许成功男士他必须要在过去的过往当中经历过一个大幅度的撕裂自己，然后又重新组建自己的过程，他才能真正成长。 所以就是照心语的这个说法的话，你认为就人生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还是一个比较血腥的过程，是吧？ 说实话，我一直都认为成长就是要伴随着痛与血这么一个过程。就像蝴蝶，如果它没有破茧那个破茧成蝶的那个挤压的那个过程，那是很痛的，但它没有办法打开翅膀，它必须需要我在生产，就是不是需要 生产什么呢？ 其实生产也是一样的。就为什么我们老说又说到这个话题，我不想说这个话题，就是必须需要他那个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撑破那个蛹的时候，然后那个高压的力量去挤压血液，打通所有翅膀当中的一些微细血管，它才能够彻底把它的翅膀震开，才能飞起来。它必须需要一个剧烈的疼痛 蜕变的过程。 对，其实人出生也是一样 的。所以珊珊，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是吗？ 我今年20岁吧，可能来得早了一点，所以我今年27岁。就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慢慢的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特别认真做的一件事情。 是， 你说比如说，就是我也是那种跟水水一样的情况，特别随心所欲的那种。我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我就想我不要坐班，我就坚定的不坐班。然后碰到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喜欢，我就去做；我虽然这个不喜欢，我就离开了，我就不做了。然后其实是一个蛮任性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也就是这种任性的状态时间久了，我毕业3年了吧，2014年毕业的嘛，然后觉得好像这样也不是合不上，你知道吗？人总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完一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现在没有100%的认可，你好歹先认认真真的把你所有的能发挥的东西先给它塞进去，看一看结果。你如果真的过了一2年、2-3年之后觉得不可以，你再去转换跑道。但你在认真的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收获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个节目其实我现在是挺认真做的呀，对不对，水水？ 对， 我跟水水是处于同样的过程吧。 没错。那今天是中秋佳节，其实很多回家的这种游子啊，我知道今天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学，你们是离开了自己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工作的地方，然后回到家里。其实不管您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过程当中，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和家人团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或多或少的也能感觉到我们传递出来的那种正能量的感觉。就是其实每一个现在正在工作或者学习的人，你有可能都会在年纪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 突然长大了，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发现 你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 我不想，我不想 长大了。我想到这首歌，我刚想到这首歌。 但你还听出来什么歌了？然后回到那个家里面去过中秋节。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你不想长大，不想长大之前的那个歌是这首歌的部分吗？ 不是 、 不是。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看到。是这个歌， 这是一首歌吗？ 什么歌？什么歌？ 我想想啊， 反正是一首情歌。 好， 就是一个类似刘若英这种形象唱的一首情歌。 不重要，不重要。 不是，那个是张靓颖的。 你终于等到你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终于等到你。 接上了，接上了。 还好我没放弃。 然后其实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好像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你回到家面对父母的 的时候，不同的年纪看父母的方式好像也不一样， 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咱们三个人现在都临近30岁了嘛，对吧？ 没有， 没有坚持，没有 拒， 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好像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会多了一些成年人沟通的姿态，然后以及多了一些耐心呢？ 这个我觉得可以先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可能相对于你们两个来说身份上还会有一些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多了什么，多了责任。 就对于我来说，我是真的从一个原小的时候也会很认，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还挺叛逆的女孩，看起来很乖，但我是那种 不要 这么快揭穿我。对，但是其实小时候也干过那种特别让父母操心啊然后拧着干的事情。上大学当然就没人管了嘛，你就撒了欢了嘛，然后到了毕业一直都在北京，也没有想过要回家，也是想着自己要自由。然后真的是到了成了家，然后当自己成为了母亲之后，当我再去跟父母沟通，虽然说可能态度上不见得会像以前有那么大落差的变化，但是我突然间开始明白什么叫孝顺了。就是以前会觉得说我听父母的话，但是就是听他们与不听他们的话还会纠结这个，但现在要不要服从我要纠结这个，但现在我可能不会去纠结这个了，我可能就会想说他们开心就好了。那么也许他说什么不见得真的我会听他的，但是我一定不会当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在中秋节想给大家唱一首常回家看看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中秋节想给大家唱一首水调歌头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在中秋节想给你们唱儿歌的心语。 那要不然就开始唱吧先。 好， 一人先来一句，来对不对？我来唱一句，然后你接一句水调歌头。 好， 然后心语接一句儿歌，好不好？好， 常回家看看， 明月几时有？ 我有一个愿望， 常回家看看。 把酒问青天， 我能唱水调歌头吗？ 不管怎么样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除了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 那今天请到心语过来要聊的话题呢，真的是非常的应景，那就是30岁的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 30岁的女人才是一个真正做好了的月饼。吃月饼最好吃的时候， 咦，这个比方还挺有趣的， 是不是很文艺？ 我就很疑惑，月饼还有分好吃不好吃的时候呢？ 雨水，你肯定没有吃过新鲜出炉的热的月饼，对不对？ 啊， 月饼有热月饼， 真有 热月饼吗？ 刚烤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北方人才会有的经验，尤其是可能我小的时候，真的长大就基本就没有了，都是从冰柜里，然后塑封的好的那个袋子里放的那种防腐剂的那种袋子里拿出来的月饼。但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真的在北方会有那种 50多年前是吗？ 那种叫酥油面的，就是干面的月饼，不是现在这种油皮的。然后呢，它有那种就是刚从烤箱里烤出来的热腾腾的月饼，其实那个是最好吃。 50多年前就有烤箱？ 不是，什么50多年前？人家今 年 才18岁了，好不好？ 对，在你13岁的时候遇到了13岁的际遇，碰到了美好的月饼。 所以在你看来，可能20多岁的时候，你还处在一个不停的调味。 然后也不确定是什么味道的一个状态。 哎，有可能 我觉得二十岁的时候可能还你在凑馅儿呢。嗯，因为二十岁可能我觉得二十年前我在做皮儿，那么二十岁开始就十八岁到二十进了大学开始，我才是真正往里面在塞馅儿。我要塞什么馅儿？我要塞五仁的，我还是要塞豆沙的？那可能塞了这个馅儿不太合适。 你塞了两个我们俩分别最喜欢吃的馅儿， 我不能混合一个。就是我觉得二十岁的时候，我可能在往身体里装很多自己真正有价值的那种东西，它是真正能体现我这个月饼价值的东西。 嗯，这个比方还挺有趣的。然后我要告诉你，就是现烤的月饼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不是跟你说我上个月去那个上海了吗？正常情况下我是不太会在机场买东西的。 嗯， 然后我路过那个机场有一个月饼摊子，它是上海一个老字号，是鲜肉月饼，它的特点是现烤出来的。不是，是鲜肉，美心是那个就是流沙的月饼，而且美心是香港的，对吧？然后那个是深圳那边会卖什么的，然后鲜肉月饼是上海的一个某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哎呦那个香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整个机场那一片就飘着那个月饼的那个皮儿，混着里面那个肉馅儿的香味。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尝，我说我先尝一尝，因为我对机场买的这个东西质量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放心， 然后 就撑了，一发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拾，我买了四盒。 嗯，但真的是现烤的很好吃。 对，冷了之后就没那么好吃了，所以现在还有三盒在我家冰箱里躺着，然后再加热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对， 所以我觉得馨宇这个比方特别有趣，就是三十岁的女人可能是刚出炉的热腾腾的月饼。 对，我觉得是二十岁开始在装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决定了你是什么月饼。然后二十五岁开始，你是在经历开始去烤的这个过程。 好，现在 我 问题来了， 你来。 所以对你们两个来说，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啊？ 我妈。哎呀，这个真的是馅儿很丰富。你觉得呢？你是什么馅儿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按市面上现在有的这些馅儿来说，我可能是 都不足以形容我们两个人的美好。 对，但我可能更偏向于像那种五仁儿的，就是我是属于东西比较多的， 而且还挺实诚的。我觉得， 对，我是一定是那种特别实诚， 就是杏仁 扎实， 配着瓜子儿。再配着核桃，然后再配一点芝麻的味道， 再配点糖浆。就是你是喜欢吃五仁月饼的对吗，馨宇？ 就是一定不是现在大家意义上认为那么难吃的五仁月饼，就是我小时候吃的我觉得很好 吃，根本不难 吃。 给我五，给我五，给我五。 哦耶，我跟你讲 真的， 就是而且再一个就是五仁月饼它其实体现出的才是真正中国人对于这种美食和那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 对不对？ 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庸的国家， 是的， 他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要把很多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达到一种和谐统一化， 要啥啥都有。 对，这才是中国最根本上的一种传统思想。 那咋那么难吃呢？ 好吃啊。其实我是真的觉得，你看刚刚水水他之所以不喜欢吃五仁月饼，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月饼里面混了太多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那肯定做的不是正宗的五仁月饼。 对，但是其实什么杏仁啊、芝麻，就混合那个糖浆，那个糖浆会把它们做一个统一。 对，它有比例的，它有比例的。 嗯，所以我知道了，馨宇把自己比喻成一个五仁月饼。 在市面上可能不存在我这种月饼。如果我这种月饼，应该就是那种很奇怪的馅儿吧，什么马小龙虾馅儿啊。 也是可以的， 莫名其妙的那种馅儿。 我那天好像还看到有那个，也是蛮奇怪的一个馅儿，就它那里面真的好像是菜来的。我想知道中国人现在，对中国现在的创造力真的是没有底线了，已经。 哎，如果水水你把自己比作一块月饼的话，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月饼呢？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纯馅儿的月饼， 榴莲馅儿的。 我觉得榴莲馅儿也挺好的，我特别喜欢吃榴莲。 我觉得它挺像榴莲， 但是我觉得我闻起来没有那么臭吧。 我觉得榴莲不是臭， 又 是 为拉臭脸， 是冲 是吧？ 对， 水水作为你的同班同学，你觉得他会有那个会在跟别人争辩的那个气质吗？会有榴莲的感觉吗？ 他不是跟别人争辩，他是本身放在那儿就很冲的人。 有吗？ 就是 特立独行， 对，散发出那种气质，一看就觉得，咦，这个肯定是榴莲的，就没有什么可质疑，还是这个是哈密瓜还是苹果，不会质疑，这一定是榴莲，这是云水，就是它的风格和定位很明晰， 很独特。 对，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变了很多？ 有，可能是碰到了麻辣小龙虾吧。然后你知道，其实就是水水，在我看来，如果用月饼来形容它的话，豆沙还蛮适合的， 是吧？ 但是就是不适合红豆沙，你没有那么鲜亮，在我看来 是黑豆沙， 可能是隔夜的红豆沙月饼。你能理解，就是它首先这个馅儿的内容啊也很丰富，然后特别有自己的风格，也很纯粹，但是它没有那么的跳脱。它是 我要再次提醒一下， 像红色的感觉。 女主持人和我们的女嘉宾，我们今天聊的是三十岁的女人。 对啊，三十岁 岁的女人就是高考好的月饼吧？ 对呀、啊，就是从25岁，从25岁开始经历了很多火候的考制。我觉得我从25岁到29岁这4年，就是经历不停的考制、嗯，有的时候考的可能过焦，有的时候考的不到火候，然后不停在调整自己，不停的被别人考，然后考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到，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火候最好的时候，嗯、但是我觉得快了，就我已经能感觉到自己那种香味儿。对，那种香味儿已经由内而外的散发了出来。 哎，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会不会有可能、嗯、首先这是一定是一个好的苗头， 我还以为你要说、 就是、 会不会有可能是幻觉。 我有这么不随和吗？我是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哈，就是首先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嗯、我觉得咱们三个人都属于一种比较积极的比较向上 的 比较进取的那种人生状态当中，所以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了、啊、 自带 可能不伟大是吧，对对、嗯、自带鸡血的那种感觉，但是就像咱们30岁看25岁的时候觉得25岁其实很幼稚， 是 25岁看18岁，会觉得18岁的自己很幼稚。 对， 再过5年，再过10年，会不会觉得此时此刻30岁的想法，通通都是错误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嗯、但是我觉得等到40岁的我，可能再看30岁的时候，可能会对现在的很多决定会产生一些觉得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判断。但对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嗯、因为真的是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走向这条就是刚 不归路。 对对，真的是不归，就是你往前走。就那天我分享了一个朋友圈图片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漫画画得非常形象、嗯，每个人的人生就是在从悬崖在往里走， 嗯， 你的身后是不停掉落的石头，是没有回头路的，哦、人生只能向前走， 嗯， 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你现在觉得这个道路走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是慢慢走，你还是跑着跳着走，你后面都没有路了，嗯、人生是不能回头的。 嗯、 你们记日记吗？ 我其实听了你记日记的习惯之后，曾经产生过想记日记的想法，但是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你知道吧？ 我的意思 不能保守秘密。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能够记下自己在那个时刻的一些 心情、 所想，然后所感的话。我自己啊，我比如说我现在翻6年前的日记本，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很傻、 嗯、 然后很没有就是很没有现在的这种想法的感觉、 嗯嗯、 但是你会特别珍惜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24岁23岁的时候的自己，你会觉得那个时候你天真， 是 然后你勇敢， 对， 然后你无所畏惧。 嗯，好棒，我知道我跟水水的区别在哪儿了。 嗯哼， 他想问的问题跟我想问的问题一模一样。 嗯， 就是我们现在成熟了，懂事了，开始找到方向了，但其实偶尔还是会怀念以前的天真勇敢无所畏惧，只不过我这个怀念的是18岁的时候，他怀念的是23岁和24岁， 我可能怀念的是8岁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17岁的时候，我可能怀念我15岁的时候，然后现在我19岁了， 那 我怀念的可能是17岁的 时候。对，刚才那个23、24是鬼吗？但是你看以前的日记会真的产生一些这种感触是吗？ 会 啊，觉得那时候自己会冒傻气吗？ 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就像心语说的没有回头路的， 是的， 就很像比如说一张纸你叠过以后那个折痕就永远都在了， 嗯， 就不比你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来的那么干净、 嗯、对， 但我不是说干净的对应词是脏，而是干净的对应词是丰富， 嗯， 就你人生正在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你确实是没有办法， 嗯， 所以你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天真这个词， 嗯、 哦，我觉得其实天真有的时候可能客观上来说是一种你因为不知道而产生的无畏或者是无知、 嗯、 然后所产生的一种简单， 嗯，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选择天真了， 嗯，对， 很多时候我觉得30岁，比如说如果是我来想，比如说你们现在聊到一个30岁的女人， 嗯， 我会觉得如果一个真正的懂得了人生的30岁的女人， 嗯， 我会觉得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愿意去勇敢的选择一种天真， 嗯， 对，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跟你说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名称定义为我觉得30岁是女人最美好的年纪，是最美的年纪、嗯、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上价值都会认为18岁或者是20多岁是一个女孩子 越年轻越好， 就是人生最灿烂的最美好的年纪、嗯、但我只能觉得说其实那个时候你要说我那个时候美吗？余人水知道、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比上大学的时候应该好看很多，就是外形上应该最起码会自己包装自己了，会比那个时候看起来可能更舒服、 嗯、 更好看，而且我就不觉得那个时候是自己最美的，我觉得现在是最美的，是因为我现在有勇气和有能力去选择我现在是想冒傻气的还是我想做一个成熟认真的人去干一件事情的、 嗯嗯、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见得是他可以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 嗯、 我觉得可能人到60、70岁你也不敢说 说我能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嗯、而是我在现在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可以做，而有些事情我不能做、嗯，成熟是我可以选择说不的年纪、嗯、以前我是不太会选择说不的一个人、嗯、就所有人对我有需求我可能都会哦我会应承， 好好好， 对，是那种所谓的、老好人的人、嗯、但是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哦，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去做，有些事情我是不想去做、嗯、我是不能去做、嗯、或者我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可以说不、嗯、而且三十岁的时候你已经经历了25岁之前就天下的时候我有知识的积累，25岁之后是社会经验的积累，然后经历了这10年的积累了之后我才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嗯，20岁的时候是没有判断标准的，25岁的时候你只能知道大方向怎么走，但是你没有经验，你有的全部都是一些空的理论，只有从空的高空中的理论下，就我们说下架到这个落地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路之后，我现在才知道我怎么去判断一个东西，我的依据是什么，我的经验是什么，我的标准是什么、嗯、我怎么来判断我穿衣的风格是仙女风更适合我、嗯、还是 森林风更适合我，还是成熟风更御姐风更适合我、嗯、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去跟小朋友去交流，我也知道怎么样去跟我的父母去交流、嗯、我突然间觉得我到了一个可以说快接近到一个可以游刃有余的状态，但可能没有能达到那么好的境界、嗯、可能能力啊或者各方面没有达到那么好境界、嗯、但是我已经可以去找到一个可能达到平衡点的感觉了、嗯、这才刚刚够到那个点，嗯，所以人生路还很长。 水水提到了两个字，天真，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两个字。 是 在直播间里的这两位嘉宾，然后心雨他肯定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嗯，其实他虽然已经开始走入成熟的年纪，开始聊30岁的女人该怎么样生活了，但他如果不天真的话，他不会去创业做这个儿童教育的项目。 嗯， 我是这样想的。哎， 对，就是我心里会有保留，那个会，我会自动保留一部分是天真的部分、嗯、这个可能是人的性格关系吧。 嗯嗯，然后水水肯定也是一个特别天真的人，他其实是蛮有童心的一个男生。 其实我觉得学艺术就是喜欢艺术的人，他的心、心灵当中都有一个净土，那个净土就叫天真。嗯， 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我超级天真的呀，而且我听过一个特别特别浪漫的话，就是所谓爱情就是两个成熟的人看懂了彼此的天真，然后就会走在一起。然后林忆莲有一首歌，那个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最爱她的人。 独有的天真 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最爱她的人。是不是？ 这个有歌我听过吗？ 我决定了，以后我要想讨厌哪个词儿，我就把它变成歌词给你唱。 可以， 非常好。 哎，这真的，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你知道吗？但是，其实说到天真， 独有的天真 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最……哎，你怎么必须就每次你就知道我一定会接下一句是吗？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天真和温柔的天分有完没完？就说到天真这两个字哈，强行 Q 回来，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有种小小的，一旦在开始想天真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有点悲伤。就是两个快30岁的人上来打了很多鸡血，觉得特别正能量，特别特别的励志，我要努力了。但是一旦说到那个天真，你就会想到很多延伸的词，比如说纯粹，比如说热情，义无反顾、然后相对就会有当时因为义无反顾，因为天真带来的伤害，就总会觉得是几个大小孩在装坚强。 我觉得其实，不能说是大小孩在装坚强吧。我觉得天真对于我来说，就是它是我一个生活必需品。就如果说我要是有一天，比如说花心雨这个人是一个，他一点天真都没有了，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进棺材那一刻，因为。 干嘛大早上吓唬人？ 没有，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天真是我可以去选择逃避社会，然后释放自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式了。我会在一个时间段可能选择去嗨啊，选择去装，或者不是装，释放本真啊，然后就是去不想去想那些我现在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很多人，尤其是我觉得从我应该说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岗位，到后来。就经历这么多事情，总会身边有人跟我说，你现在这个年龄段你就应该做什么。嗯，就很多，我觉得咱们同年龄段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这样感受吧。 嗯， 前段时间不是那个谢娜怀孕了嘛、嗯嗯、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啊，就这么多年谢娜以前也说不要催我怀孕，不要催我生孩子、嗯、说我现在应该要生孩子。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被尤其是父母或者是长辈去绑架，说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而很多时候天真这个词儿就是让我们去逃避这个应该、嗯、我不觉得我应该做这个，我就是要做一个天真的、 嗯、 放肆的任性的小朋友，不可以吗？ 嗯， 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其实好像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论点就真的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对， 非常讨厌这样的话。 我也是。 对吗？ 是的， 非常讨厌。 你们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吗？ 我觉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永远要和别人在同样的一个节奏上。 是的。 嗯。 啊、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 嗯、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嗯， 而不是说。判断说你们到了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嗯嗯 嗯、就比如说如果是我看你可能你会觉得、嗯、我会觉得说哎珊珊那到这个节点上我你是不是应该就是坚持一下、 嗯、 或者说离开一下原来舒适区的自己、 嗯、 然后开始做一个事业、 嗯、 但是我不会因为说啊你看珊珊身边的朋友都在有小孩了、 嗯、 所以你应该有小孩、 嗯、 我觉得你不能因为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嗯、 我觉得你可以因为你自己现在是怎么样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嗯、好像的确身边慢慢出现一些朋友因为受这种论调的影响，觉得比如说我到什么年纪该结婚啦、 嗯、 我到什么年纪该要小孩啦，到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了，好像最终得到特别完美结局的我不觉得是大多数， 很少，我是个失败的例子、 嗯、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所以我说现在才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 嗯、 但是30岁其实是一个一切都全部都还来得及的， 当然来得及，很年轻、 就是、对，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我才开始刚刚进入我真正的人生、 嗯、 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爸爸说过一句话， 以前身份证丢了吗？ 以前身份证是假的。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我爸说一句话，因为当年我要考播音的时候、 嗯、 我父亲是不同意的、 嗯、 我家里就只有我母亲他是支持的，但是也没有说支持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而且就当时因为广东那个地方考播音这种学校本来就少，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就是正规参加过什么培训，我只是11的时候来过北京一次，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水平在全国什么样子，从以前也从来不知道有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学校，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想从事这个，我就喜欢跟人说话。然后我爸就觉得说我长得丑，身材也不好看。 挺好看的呀。 就那个时候，但反正还婴儿肥吧。然后反正就是父亲对于孩子那种就是会想高要求、高规格的要求你嘛。然后那个就很不开心。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在家冷战了一个月，我非要考这个学校。 嗯。 然后后来我就甩给我爸一句话，我说前20年的生活我是听你的，我是被你安排的，我是为你而活。我是20岁以后的生活，我要为自己而活。当时觉得自己好屌，你知道就 好厉害， 当时觉得自己好厉害，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威风，然后就但是说实话，就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一个人拎着2个大箱子来北京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他们可能因为我这句话，对他们就 是 哇塞，你长大了， 你吗？ 对你拽你就去吧，但我就咬着牙就去了呀。虽然在火车上觉得还挺，但是到现在我才觉得，从20岁到30岁这10年来说。其实父母给的帮助和引导还是很多， 嗯， 我还是没有彻底， 当然 ，对，我没有彻底的像我当时所说的那么厉害， 嗯， 我没有像我自己所说的，我可以一个人承担自己的生活的一切， 嗯、 我可以为我自己而活。 嗯， 你即使到了60岁，成了一个有白发的老奶奶了， 嗯， 在你的80多岁的父母的心目当中，你还是一个长着白头发的小女孩。 嗯， 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从到现在快30岁了，我才开始慢慢，就是为什么说。我才现在是最好的年纪，因为我不仅知道了怎么跟下一代相处，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下一代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开始反思怎么跟上一代去相处、 嗯、 而这个可能反思来的也许有点晚、 嗯、 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同年龄段朋友都还没有到这个反思的阶段呢、 嗯、 所以今天又是中秋佳节，我觉得还挺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嗯、 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到了一个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其实更多的责任不是说我们要为社会负担有多大的责任，贡献多大的力量，而更多的是你能不能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好你周围的环境、 嗯、 你的家庭，包括家庭跟工作的关系，包括跟你同事的关系，包括跟你父母子女的关系、 嗯、 这才是考量你一个真正人的综合能力的判断标准、 嗯、 这是我现在的感受。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受身边的人影响，不管是老师啊、同龄人啊还是父母啊、 嗯、 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 对， 就是自己那个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 起来。所以就很多时候出现这种状况，比如说你跟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刚聊完天，你觉得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对， 好像很多东西要修正一下，然后你在明天再跟另外一个人聊天，你觉得哎，他说的其实也是对的，我要再修正一下。所以可能是快到30岁这样的年纪，听过的理论也多了， 对， 多多少少会建立一些自己的体系。好像对我来说，一些心态上的变化是多了一份坚定。就是我相信我自己了， 认同，自我认同。 然后可能我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也有道理，但是适不适配我，我需不需要去接受改变我自己，我要经过我自己的那个价值体系去衡量，然后再融入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这份坚定让人觉得很踏实以及很快乐。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对的。 他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在年少的时候读水浒很容易去鼓励出你那种莽撞，然后义气，然后血气方刚的那种冲动。而那个时候你在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的，然后你就要去做。有的时候就会过犹不及，你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外张的一个人。而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可能是已经阅尽沧桑了，然后如果你再读三国里面的那种机关算尽，那种勾心斗角，反而会让你的人生显得特别特别的苍凉，而且显得人生特别没有意义，或者特别特别灰暗。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30岁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会发现，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很多事情你没有试过。别人告诉你，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没有试过，它可能是对的。要不然我试一试。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你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我已经试过了，它是对的或者它不对。但是未来有很多空间，我也没有办法全盘的否定它，所以拥有着无限的可能，然后你就拥有着一些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临界点，是能够干大事儿的时候，对不对？就虽然现在我们说不管是男人女人，30而立已经不太存在了，因为以前平均寿命就是40-50岁嘛， 是的， 然后现在平均寿命可能提到70-80了以后，40而立可能才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我还挺想跟大家分享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就是， 那我们的节目也来到最后了，我们也给心语一些时间，然后来告诉大家， 是吧？对，就这样就堵住我的嘴，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接着刚刚的那个话就是说一下吧，好不好？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说女人嘛，我们还是站在女孩子的角度上去跟大家分享。无论你现在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哪怕你已经过了30，可能到了40，或者你可能还没有到二十，到才是18岁的一个懵懂的少女，其实都要去肯定现在的自己是最好的状态。然后你最好的，你最美的时刻一定是在明天，永远都是在明天，要给自己这样的信心。然后前段时间刚刚想分享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植树，我们都知道植树最好的时候是10年以前，其次就是现在。所以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如果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错过，你觉得自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那没关系，现在其实也是第二个仅次于最好时候的最好的那个时刻。 就抓紧时间吧，想做什么抓紧时间就去做吧。 对，而且再一个就不要再往后拖，如果你已经认为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了，或者你认为这个人已经很重要了，或者你认为这个机会很重要了，那不要去考虑很多事情。年轻，其实我觉得无论年轻年老来说，对我们来说最多的就是机会，然后可以去跌倒再爬起来的这个时间。对， 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心语这样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一个， 是的， 即将要迈入30岁的， 我今年才29岁，我的心理年龄是18岁。 好的，29岁的女人来聊这样的一个早上啊，今天是中秋佳节，我和珊珊在这里呢，也要代表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就是团队的成员，祝大家中秋快乐， 快乐。 OK， 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微微一笑，拜拜， 拜拜。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 都听。